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十一集。 归晓和陆延辰相处的日子是那年冬天最冷的时候。汽车修理厂平时是太阳能加热水给修车工洗澡，到冬天水温低得吓人，洗澡间都不大有人进去了。可陆延辰算着，倘若回家冲热水澡，一来一回也浪费陪归晓的时间，从车底下钻出来，打着赤膊就推门进去，再出来冻得手指都木木的发麻。推门回屋，归晓缩在陆延辰的单人床上，裹在被子里，脚还要伸到暖气管缝中取暖。看到陆延辰，马上撩起了棉被。 快进来，快进来。 等两人真的钻进同一床棉被里，才发现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儿。陆延辰怕归晓会闷，租了电视和 VCD 机来给他看。那阵子最火的电影就是《泰坦尼克号》，归晓挑来看的就是这张盘。两人钻在一床被子里取暖时，电影里在放男女主在船头大风浪中接吻，归晓窘迫的不敢吭气。陆延辰靠着漆着墨绿油漆的床头，和归晓保持半人的距离。 陆晨， 嗯。 学校里有人特别烦，放学总堵着我。你要是在就好了。 追你。 嗯。 两人继续看电视，都是心猿意马。电视屏幕上，男女主角去了装潢奢华的房间， Rose 换上睡衣，要求做绘画模特。归晓不敢再往下看，又开不了口说暂停。 你不是也会画吗？ 嗯，想干什么？ 不看了，不想看了。 归晓略有些僵僵的声音撩着陆延辰。陆延辰也没了再看下去的心思，他摸了遥控器，定格影像转为蓝色 VCD 机待机的画面。他想问归晓要不要看别的，比如古惑仔什么的，还有二十几张盘能够消磨时间。遥控器在右手上打了几圈，归晓伸手摸陆延辰的手臂，发现陆延辰还没回温。 要不你和我换个地方，挨着暖气一会儿就暖和了。 不用。 靠座的人俯身过来，归晓的腰被陆延辰的手握住，隔着毛衣都能感觉到他手指的冷，前胸慢慢被他压着靠上来，像从归晓胸口往外压着并不充沛的氧气，很闷，很度日如年。度日如年这个词儿用在这儿肯定不对，可归晓就是这么想的，心跳的快要死过去了。 陆晨， 嗯， 嘴唇挨上，碰到一处。陆延辰在亲他，真的是在亲，从嘴唇到嘴角。就这么亲了几分钟，在寂静的屋子里，两个人都是初吻，都没把握到底要不要真的张嘴，什么时候要进一步。可就这么亲着也上了瘾。 以后别人追你说你有男朋友。 我有说。 陆延辰低下头，用嘴唇去蹭他，舌头湿润，去找归晓。两人滚在被子里，挨上热烘烘的暖气。归晓被亲得迷瞪瞪的，骨头缝里都透着酥软，就想着难怪都喜欢亲。 当初在操场大杨树下看见陆延辰，谁会想到有天两人在一个冷飕飕的屋子挤在棉被里抱着做这种事儿。到晚上，修车厂里剩了他们两个，陆延辰开车去镇上买了不少鱼肉虾和菜回来。烧饭的地方临着他睡觉的那个屋子，在厂房最角落里。陆延辰起初不让他进去，怕脏，但归晓执意要陪着。陆延辰收拾了10分钟，又将角落里倒剩饭的塑料桶清理了，冲洗干净，才让归晓进来。陆延辰就着白瓷的水池子，一只只地挑着虾仁的泥沙线，再丢去盘里，剥了壳带着水珠子的虾仁晶莹剔透，赏心悦目。归晓从后面搂着他的腰，手感真不错。陆延辰擦干净手，开始摘菜，把烧老些的叶片都扔了。 你要怎么炒啊？ 想怎么吃？ 裹鸡蛋炸吧。 倒真不嫌麻烦。 反正又不是我做。 煤气燃起来的小火苗拥住黝黑的铁锅底，从碧青的焰心跳跃到苍白泛黄的焰尖，扑的一声轻响，开大了。陆延辰半句废话都懒得说，倒油打鸡蛋。翌日再过去，修车厂里的人们对归晓都眼熟了，还会点头招呼。归晓脸皮薄，不好意思答应，小跑过去，在被拆得七零八落、用千斤顶撑高的小面包车下找到陆延辰。陆延辰躺在满是油渍的海绵垫子上，穿了件衬衫，袖子撸到胳膊肘上，唇间咬着颗银色的零件。他嘴唇薄，脸型弧度好，皮肤也白，咬东西的样子很好看。这个动作有介于少年和男人之间的美感，就是看归晓的角度别扭，逆着他，左手将咬着的东西拿下来。 去屋里等着。 不想去，我就在这儿看你干活。 厂房太冷。 归晓不甘心进去，可怕陆延辰生气，想了想，又无声地伸出右手，撒娇似的想要和他拉手。陆延辰也是无奈，放了扳手，在四处摸找着毛巾，想先擦干净手。 不用擦，我一会儿自己洗手。 陆延辰拗不过他，挪了几寸，手从底盘下探出去，攥住归晓的手指。两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牵了一会儿手。半晌，有人搬了一箱子零件过来，归晓倏地抽了手，跑开了。他走进陆延辰的屋子，真是比回自己家还轻松。脱去羽绒服，就自觉地蹲在 VCD 机前翻找碟盘，想着还有一半的泰坦尼克号没看完。塞进去碟片，结果就看到主人公在马车里活色生香的一幕，陆延辰又进来了。归晓去够遥控器，遥控器还挺不争气，顺着背角一路滑到水泥地上。陆延辰瞥了眼屏幕上莱昂纳多光着上身趴在女主角身上，马车上的玻璃满是雾气，还有个清晰的手印。然后陆延辰又用颇有些意味的眼光扫过他。归晓拿被子蒙住下半张脸，怎么感觉是看小黄片被男朋友抓包了呢？ 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看大结局。这电影怎么这么多这种。 收拾收拾去吃饭。 陆延辰从裤袋里摸出烟盒，咬了根烟，将归晓蒙脸的棉被扯开。 别整天看这种东西，好好读书。 陆延辰入伍前来学校找过一次归晓，又是个冬天。 归晓推着自行车在校门口和同学聊天，笑出声，拉上围巾，刚跨到车上，就瞧见校门右侧的路灯和杨树下的年轻男人。念了大学的男生毕竟不同，陆延辰往那儿一站定，棉服领口竖起来挡着风，露出的一双斜挑上去的眼就够勾搭小姑娘的了。照孟小山的话是， 只要陆延辰乐意，就没有他勾不上的妹子。 归晓看到陆延辰腿都迈不动了，特没出息的鼻子一酸，没来得及和同学打招呼，沿着下坡推车过去。陆延辰知道这是归晓学校门口，那么多人看着他，也没做多余的亲昵动作，将归晓的车接过来，自己先跨上去。 上来。 归晓听话地跳上去，从后面拽他棉服一脚，两人就在放学的人流中骑车走了。陆延辰并不熟这里，归晓还怕在外边被熟人看到会麻烦，于是两人去开了间房。陆延辰先上了楼，归晓乘电梯紧跟着。进了房间，看到铺着雪白床单的大床就犯傻，可陆延辰在房里转了个圈就出去了。没多一会儿，抱着满满一袋子肯德基回来，归晓吃，他瞧着，什么都没做，等归晓吃饱了，将满桌垃圾一收， 我回家去。 结果反倒是归晓舍不得走，留了又留，耗到八点多。在酒店房间什么都没做的两个人，反倒在酒店楼下花坛一角拿自行车时，拥在风口处亲了又亲。花坛里半人高的长青叶腕翻覆着，影影绰绰，冷冷清清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